下听听阿婆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又是杰克唐和大家互相陪伴。你可以通过这么几种方式来找到我，和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我们的同名节目10点答录机，在上面留言，或者和其他和你一样睡不着觉的小伙伴分享你的心情故事。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嘿，半日时光你好，我是杰克唐。还有空城旧梦慢先生，还有脑子疼等等等等，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唐，块儿有儿化音，随即的16个字。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正在紧张忙碌的把我们的主题放到我们的文字设置上。如果是花椒上的伙伴们，你应该已经看到今天的主题了。那么你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10点答录机的主题。那么你是谁？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是以一个第一人称的方式再去对对面的那个人问话，就好像那种是谁在敲打我窗不知道是谁路过了你的生命当中，于是你会想说，那么你是谁？还有另外一种解题的方式，那就是扪心自问，你是谁？当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它更多的是指向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好像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那么今天题目就放在这儿，那么你是谁？至于答案，你说了算。就好像半日时光你好，我是半日时光，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答案。还有其他的答案吗？你是谁？让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突然想起来，之前有读过一本书，它的名字叫 S，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S。 它是一位导演和一位作家合写的一本书，书里边它的那种表达方式非常的特别，而且其实整本书探讨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决定了 你是谁。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算作是算作是一个中心的一本书，这本书对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晕，虽然整个这本书叫 S， 但是呢这本书当中又包含了很多的层次，包含了很多的线索，不是你看一遍就可以看明白，而是要几遍的阅读之后才能够把整个这本书想传达的意思表达清楚。里边有一本书是作为一个主线，这本书的名字叫特修斯之船。如果你有听说过特修斯之船这样的一个哲学命题的话，那么可能你会对这个故事有一个大概的可能性的了解啊。先插一句，看到了此间的少年，你好，我是过客。我喜欢这样的称呼，喜欢这样的说法，我们互为彼此的过客。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哪怕只是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作为过客一样可以在人生当中在这一刻留下痕迹。刚才说到哪儿了啊？特修斯之船，这个哲学命题是这样的，如果有一艘船，当然一艘船在那个时候大部分是一片一片的甲板拼凑而成的，很多的木板拼凑成了一艘船，如果每天替换掉一块木板，等到这艘船上的木板全部都替换完了之后，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你觉得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先把这个有点烧脑的哲学命题抛给你们，作为今天的一个小引子。如果一艘船它上面的每块甲板在一天一天的被替换掉，到了所有的甲板都替换完毕之后，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告诉我你的答案。那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十点来录机的第一首歌，明天，其实和刚才的主题有一点点的关联。时间在不停地往前走，昨天、今天、明天，你还是同一个你吗？就请我再重演，怎么理解我自己演，我只想明天规划想伴你入眠，未来即使在我的爱别伤怀，唱着这曲调心中有春，明天开始再也无法牵你的手，跌着要看着背影上锁，从此要铭心刻骨。熟悉笑颜，未来即使在我的爱别伤怀，唱着这曲调心中有句，明天开始再也无法牵你的手，明天这样看着被夜淹没，明天你我要解不复杂思念上锁，从此要铭心刻骨。 追随，却不让是眉眼看明天，要怎么换回 明天，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花椒上面留言，分享了自己的答案。再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如果你是刚刚走进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深思的话题。如果一艘船，它的每一块甲板经年累月每天都换一块，等到这艘船所有的甲板都被换了一个遍，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看看大家都怎么说。我觉得每一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比如说此间的少年说，我觉得是，然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原因。因为没有原来的船，就没有后面的新船，虽然每块木板都不一样的，但是结构什么的都没有变。先不评论，再来看看美丽的日子怎么说。美丽的日子说，我觉得它不是原来的那艘船了，它是一艘更好的船。就像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推倒过去的自己，重建自己，重建一个更好的自己。半日时光，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此间少年。这好像是对此间少年说的话的一个呼应。看完了美丽的日子和此间的少年的评论之后，突然想到了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到底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是更好的成为自己。哎，只是一个语序的颠倒，但是又所表达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管你是不是觉得那艘船仍然是原来的那艘船， 它都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个答案当中，其实你慢慢的会知道你是谁。所以，那么你是谁？这个问题一样是没有答案的，但却在会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练和经历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就像是刚才的那个问题一样，你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有人会秉承着，由于我仍然是那个我，初心未改，所以即使焕然一新，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也有人会认为，我们在终其一生，每天哪怕是细胞，都是无数的死亡，然后再更新。于是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变成更好的自己。就像赫什么赫拉克利特，对，他所说，人不能一次踏入，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一切在变，在流逝。所以每一天的我就好像是一种朝生暮死的状态，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么说起来，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还有第三种说法吗？或者更多的品味孤独呀，朝思暮想的杰克唐。嗯，所以我们是好久没见了吗？看到很多新朋友还有老朋友的名字，谢谢美丽的日子送出的女神，也谢谢你为我添加的标签。还有爱读书铁中堂也是老朋友了，感谢你的分享之爱。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烧脑，或者有一点走哲学路线。在周日晚上开动脑筋想一想，脑洞大开，我想也是一个不错的晚间的休闲的一种方式。当然如果你觉得啊思考这些问题太累了，那么你也可以单纯的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来听歌。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I got gun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 Spirits in my head and they won't go.Dreaming till the day I die. spirit， 精神，或者说对精神不朽。就算外在怎么的变化，那些认为船没有变的人，应该是认为所谓的精神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Cyrus 虽然啊 Cyrus 说，我觉得是同一艘船，船的名字没有改，就像是一个长大了，一艘长大了的船。变迁，船只不过是我的名字，变迁。哎，好主意啊，好像这么说很有道理，只是发生了改变。所谓的改变，只是因为时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产生了一些变迁的效果，但船始终还是最初的那艘船。品味孤独，主播今天心情不错。你呢？你心情怎么样？主播的心情怎么样？怎么可能会让你看得出来？但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是什么样的。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可以抛下一切，沉浸在当中，让它引领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哎，听上去有点矫情。半日时光说，虽然你变了模样，愿你想杰克唐像杰克唐说的一样，有一颗赤子之心。沙发上的那位怎么不中福袋了？变迁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暗号吗？沙发上的那位又是谁？好了，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果一艘船，它的每一块甲板都重新更换了一遍，还是否是原来的那艘船？我看到了大家的脑洞和每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后，我会去猜想在生活当中的你们是会什么样，你们会如何生活，如何面对亲情、友情、爱情，所有的这些其实也许都包含在你们的答案里了，所以完全没有对错之分。那再来说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来这样开动脑筋想一想，去想一想这些平时你可能完全不会去思考的哲学命题。我们的主题在这里，那么你是谁？刚才说到的是关于变化、变迁，你变了吗？你没变吗？这样的一个命题。那接下来也是这本书当中的那本叫做《特修斯之船》当中有一个主人公，他的名字叫 S 是他的代号。这个 S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好像失忆了，完全什么都不记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过去经历了什么，要到哪里去。他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他身上的记号 S。 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忆，靠什么来证明他是他自己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回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吗？如果当一个人没有了回忆，他还是他自己吗？有意思吗？继续想，然后给出你的答案，我很期待哦。下面一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和欣赏的一位音乐人创作的，一个创作才女。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去问个明白，找出答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自己认为可以坚信 始终如一的答案。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诉诸于宗教，诉诸于信仰，只是为了一种确定性。我们好希望由 A 可以推导出 B， 由 C 可以推导出 D， 由于这种掌控感让我们觉得安全，所以我们不停地去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哎，不对，这首歌才是我要播的。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果可以写信给一个全知全能的人，让他来帮我解答就好了。给提姆·波顿先生的一封信，这是这首歌的名字。 我爱上一个男孩，他的眼睛是火焰做的，只是我的灵魂。我想起你的电影，沙莉深爱 喜欢这个间奏，就好像他在一直不停地在纸上刷刷地写着信，停不下来，好多的问题。 化成文字，让我费尽 给提姆·布顿先生的一封信，来自许哲佩。Tim Burton 是谁？先要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是一位电影导演，《剪刀手爱德华》、《大鱼》，这些有奇幻色彩的电影都是出自于他之手。关于电影，多说两句。有的时候是写实派，一个长镜头，来去完成一个片段的截取，就好像他把某个人的人生完完全全真实的展现给你看。也有的人会把电影当作一个造梦的空间，在这个当中，他把现实当中我们所思所想和那些脑洞的部分升华扩大，让你可以在当中窥见自己在梦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哪一种更好，依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当然，如果问到我自己，我两种都喜欢，是真的。我既喜欢那种不加修饰的、充满多异性的生活本身，我也喜欢充满奇幻的、有阳光的、变幻的，像透过三棱镜去观察到的这个有一点点变形但是却又更夸张丰富的世界。你呢？真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你是谁？刚刚看到有朋友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回忆。回忆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忆，他怎么证明他是他自己？品味孤独说，记忆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了记忆，短暂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所以它就像是记录我们的一种方式，是吗？因为有记忆的存在，我们才知道自己在整个的人生轨迹当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才知道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与这个世界的连结，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谁。美丽的日子说，如果没有了记忆，我只能通过自己的微博慢慢回忆以前的自己了。人的记忆和过往生活经验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如果失忆了，以前的生活经验就没了，感觉不是自己了。所以看来你也同意，记忆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失忆了，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S 一样，我们需要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需要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是谁？那么你是谁？欢迎和我继续分享你的答案。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第一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来找到我和很多和你一样在晚上十点钟还不想入睡的小伙伴们，比如绿森林、火星人，还有孤独、无勇、临近、想被你呵护等等等等。看到有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差不多20多分钟可以互相陪伴，好想知道你们的答案。那么你是谁啊？继续来想那些记忆，对我们知道自己是我们构成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那些优点和缺点是我们吗？那些记忆是我们吗？那些好的坏的，我们做过的对的错的事，是我们吗？ 来自李荣浩，优点，一起听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们听歌聊天，就像朋友一样做个自我介绍。那么你是谁？ 也经过，反正没人在啰嗦，选个人多的场合，换上一件从没穿过的夹克，喝太多是直到稍后会难过，路人怎么这样看我，又不是都没有过，可能我有病，本来就不该担心，搞不清什么关系，有时候想知己，有时想亲戚，我不信别人说这才是感情，要么刻骨要么铭心，这方面我不算太聪明，爱情的终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我也可情感 优点，来自李荣浩。 爱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 优点来自李荣浩。冰是睡着的水，不好听还是你说话吧。 嗨，这是唱的不如说的好听的意思吗？谢谢你，还有谢谢品味孤独，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我，让你惦记了一个星期的品味孤独。还有啊，我很开心你提到了这部电影，我是小王子七六。爱你的那一个人就像初恋50次的那个男主角，每天都和一个人开启新的恋情，哪怕是同一个人。对啊，所以回忆对于一个人去了解自己所处的人生位置来说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忆，或者他只有一天的回忆，他还是不是他自己呢？又或者就像刚才提出的那个有点脑洞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失忆了，所有以前的种种过往通通不存在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我是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佛家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呢？只根据此刻的所思所想来去做一个决定。没有定论，还是期待你的答案。刚才还有回忆是穿越时光最好的方式，来自 Psychon。 回忆是穿越时光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回忆，又靠什么来证明你是你呢？如果突然想起来，曾经在课上的时候，老师有给大家放过一个视频，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改造了一辆自行车。我们知道正常的自行车，如果把车把往右拐，那么这个车轮就会往右走，但是他却进行了一个调整，当你把车把往右的时候，车轮就会往左，于是你的理智上完全知道和事实和之前的经验是相反的。但是当我们知道，头脑当中明确的知道之后，我们的肌肉或者我们的身体会作何反应呢？是不是马上可以跟上这个节奏来做出调整呢？并没有。实验证明，这个人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最后终于调整过来，也就是说知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做到。所以头脑有的时候是会骗人的，那么记忆会不会呢？就好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姜文在旁白当中反复所说的那样，回忆真的可靠吗？它被我们涂抹上了我们所想要的颜色，在一遍一遍的回忆当中，我们给它添加了很多的光彩，删减了很多的情节，于是遗留下来的那部分又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人生境况做了一个契合。好吧，我觉得自己走得太深，最后没有得出结论，所以不如向你发出邀请。如果你失忆了的话，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你呢？啊，现实非现实，梦境非梦境，不行，又错了，对不起，没有承接上的感情链接，留了一点点的空白。 Dream， 这才是我要放的歌。根据所谓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说法，在梦里那些潜意识会浮出水面， 它和我们内心的真正的想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跟着这首歌一起飘一会儿吧，没有答案，一点都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那么你是谁？今天的杰克堂不在状态，哎，也许恰恰就在状态里面，因为就好像梦游一般，我们今天不如就放空，不如就不去寻着什么逻辑，只是像漂浮在半空当中，像漂浮在这首叫做 Dream 的歌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49:50，对。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快结束了。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么你是谁？这句话是要问自己的。怎么大家都在分析我呀？好吧，没关系，我呢也可以做一面镜子，让大家可以通过我去看到自己。不是说人人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在他人和世界的眼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就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看到冰时睡着的水，品味孤独，哥仨行唐装，还有 Psyche， 还有谁？对，看你们聊得很开心。那本来今天非常非常走心的一个主题， 就被大家聊成了对杰克唐的分析大会。所以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应该用来做我的主题曲，就是你们都别猜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像我这样的女孩，我自己都猜不明白，你又怎么能猜得透呢？猜不透。刚才有人说今天心情好，有人说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是这么的难猜，也没有什么必要猜，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么你是谁？你只需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到了晚上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有答案了吗？那么你是谁？就算没有答案也没关系，你就当我们讲了一个睡前故事，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主人公，他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想方设法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这个主人公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最后一首歌听完它就可以道晚安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阿四。 就叫睡前故事。晚安，让我们下周六10点到11点再见。 很久很久以前，在人海茫茫，有着一位姑娘，她指着指信仰，画着理想的模样。时过境迁，在人海茫茫，她迷失了方向，最纯真的梦想已被遗忘在身旁。多少双相似的翅膀，经历了多少次不同的飞翔，跌跌撞撞，反复起 伙伴们，看到你们了，谢谢。